入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呢，为大家公布一下本期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北京丙正中心的咨询电话是多少，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来仔细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送出两份奖品，奖品呢就是字典形状的保险盒一个，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做客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建行北京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吴彦生，您好，欢迎您吴经理。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丙正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中心高级经理张继博，您好张经理，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两位哈，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职务前称，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大家都知道，那这一周呢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权益日嘛哈。最近大家都在关注这个话题，而且各个机构各个部门也都在搞这样的活动，像咱们银行业也在搞这样的活动哈，就是权利责任风险315金融消费权益日的活动哈。 是的。 所以我们也啊就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好好宣传一下哈我们金融消费权益方面的一些知识。就在这个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当中，有多少内容是和我们的银行业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呢？ 比如说像咱们普遍老百姓都知道的知情权，那么这知情权对应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第二章第八条当中所说的，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这个知情权往往咱们对应的实际上是消法当中义务里边的告知义务。对于银行来讲啊，实际上咱们平常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受到也都会体会到，包括在购买理财产品啊或者办理其他业务的时候，咱们都会填写一系列的产品说明书也好或者业务申请表。在这些产品说明书跟业务申请表当中，银行呢都会把一些需要咱们消费者知道以及他有义务告诉给咱们消费者的这些内容在里面进行明确的书写。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字段呢，还会特殊标注或者提示消费者进行抄写。 这个我们其实经常去银行办业务的人都知道哈，我们填各种单子的时候，有的字它会加黑、加大，这是重点提示的；有的呢是专门要让您自己哈重新抄写一遍，其实也是一个提示哈。 对， 就是说你在银行办各种业务，其实这个业务员都非常有必要而且是应该的要告知你一切的，是吧？ 对，没错。一方面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啊，他有义务告诉给咱们消费者他应该告诉咱们的。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也希望大家能知道一点，就是咱们有这个权利，那么咱们怎么来利用好这个权利，对吧？充分的利用自己的权利才能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对， 这是很关键的。 在这儿呢给大家简单举几个例子啊， 嗯， 比如说像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您会看到产品说明书上写着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保证收益型、保本浮动收益型几个类型的产品，对应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消费者，对吧？那么这个保证收益型这些风险等级代表着什么？代表这款产品在银行去运作的时候，您购买这款产品之后，它是否会保障您的收益或者保障您的本金？ 嗯，其实这些术语吧特别的专业，嗯，对于普通的人来讲，有些东西其实如果银行的工作人员不讲明白的话，就是作为我们来讲可能很不清楚什么叫什么浮动型的利率啊，什么叫非保本啊，什么叫保障型啊，真的尤其是对一些老年人来讲他就更不清楚了，是吧？ 没错没错。 哎，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银行的人哈，就是要把这些专业的术语也要给大家讲清楚，是吗？ 对，没错。 嗯， 实际上呢，从知情权来看，那么银行呢是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它有一个充分告知的义务。 嗯， 那么当客户到银行去购买产品的时候呢，银行应该就客户所选择的这项产品的各方面的信息，包括风险、包括收益，都要向客户进行一个全面的讲解。 嗯， 那么从客户角度方面呢，客户要对自己的购买力有一个认识。 嗯， 那么就是量力而行，量入为出。那么我的收入有多少，我的存款有多少，那么我能承受多大的风险，都应该有一个了解。同时呢，银行也会根据客户提供的这些信息，通过我们的系统， 嗯， 为客户做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 嗯， 来衡量一下客户到底适合哪款产品，能够承受多大的风险。 对，风险评估要提前做好，是吧？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会在购买完这些理财产品之后哈，会收到回访的电话，然后他会问你啊，银行工作人员是否把这些风险都告诉你了， 对对对， 是否把条款都讲清楚了， 对对， 他会问得非常的详细， 对对对对， 是吧？ 嗯，因为呢这也是从保护客户消费者权益的权益啊来考虑。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些客户当时一冲动， 嗯， 或者头脑一热就买了这个产品， 嗯， 甚至可能客户呢没有认真的听银行人员讲解他的产品收益风险， 嗯， 那么银行方面担心客户回去之后，一个是哎呀后悔，觉得是不是买贵了还是买多了， 嗯嗯， 再一个呢真的担心客户确实没有听清他的风险， 嗯， 收益情况，所以再通过电话跟客户确认确实客户了解这个产品了，哎，我们才认可客户确实是购买这个产品了。 嗯，其实有的时候哈，确实有这种糊涂的这个消费者，其实银行人讲清楚了，他自己啊就没有太在意， 对， 没有听清啊，行，你看效益不错啊，收益不错，那就买了吧。其实后边人家还有一些风险， 对对对，可能 或者人家写的是非保本的，或者是浮动利率啊， 对对对， 都没太明白，嗯，哈。 嗯，其实这点就非常关键了。 嗯， 刚刚吴老师所说的有一点其实特别关键，关键在于要量力而行。 嗯， 为什么要量力而行？实际上咱们每个人都是最特殊的，对吧？银行的工作人员在给大家介绍这个理财产品也好，或者介绍其他产品的时候，他肯定是统一的话术， 嗯， 对吧？ 对， 咱们自己所不了解的不代表大家都不了解，银行工作人员如何来根据您的情况把您所不了解的讲解清楚呢？ 嗯， 所以需要咱们自己先有一个意识，意识到自己需要知道些什么。所以在这儿其实特别想告诉大家一点，就是咱们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咱们主动的需要去关注一些什么内容，这样呢咱们在做投资的同时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对，你要知道你有这个权利问清楚，只要你有一点不明白，你都可以不厌其烦的去问他， 对， 他应该不厌其烦的回答你，是吧？ 对，银行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的去回答消费者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所在。 是，所以说大家记住你有这个权利去问啊。 对对 对, 对， 然后同时结合这一点呢，对于咱们平常办理业务的时候特别的重要，重要的原因其实也最后在于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什么， 嗯， 对吧？简单的给大家说几点。 嗯， 首先第一，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其实跟咱们做其他事儿是一样的，有付出才会有所得。 嗯， 这个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对， 那么咱们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 嗯， 为什么别的理财产品的收益高，为什么您现在看到有一些产品收益高有一些收益低，不理解，对吧？原因出在哪儿？ 所以咱们需要把这个原因可以找银行的工作人员问明白问清楚。 嗯， 现在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嗯， 点在哪儿。 嗯， 有的产品高，有的产品低。举最简单的例子，活期产品利率很低，对吧？大家都知道。 嗯，对， 为什么？因为它流动性强。 嗯， 定期为什么收益比活期要高了？原因是因为在定期您存定期的时候，不管是三个月好，半年也好，一年也好，在这段时间当中您不能取，您取了的话就是活期利率，对吧？ 嗯， 您付出的是什么？您付出的代价是这段时间当中的您的货币的流通性。 嗯， 同时如果要是您现在看这个银行的理财产品比定期还高呢，那我付出的是什么呀？您会发现往往银行所购买的这类的理财产品呢不能提前支取，同样您付出的还是流动性。 嗯， 您定期可以提前取，对吧？您有选择提前支取的权利。那么理财产品呢，往往咱们会在产品说明书当中明确告诉您，这也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产品不能支取，在什么时候才会返还。 嗯， 您付出的这个流动性同样提高了您对应的收益。 嗯， 除此之外啊，包括这个流动性是一方面，咱们所承担的风险其实也是咱们所付出的代价。 对呀，啊，有风险性啊。 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非保本的产品收益要比保本型的产品要高。 嗯， 对吧？其实通过这一点大家理解之后啊，就可以试想到一点什么问题呢？咱们如果要是看到某一款产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很高，那咱们这时候其实心里要打个鼓。打个什么鼓呢？我付出了什么代价？ 嗯， 而这个代价就是我们在购买理财产品之前，我们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个知情权， 嗯， 去让相关机构告诉给我们的，我们买这款产品它为什么收益高，高在哪儿了， 嗯， 我们付出什么代价了。 嗯， 这一点很关键。 就在两会期间啊，我们有一位领导人，银行业的领导人提醒大家，只要说这个理财产品超过6%，大家一定不要买，是吧？ 没错，是这样。理财产品啊，目前普遍收益其实就是在4%到5%左右。 嗯， 超过6%的理财产品，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要考虑刚刚说的这点问题了。 嗯， 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了，换来这么高一个收益，普遍高出市场收益的一个收益了，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只看收益，还要看风险。 对的。 好，这个是第八条哈，两位的一个这个解读。嗯，那还有哪些条款是和我们相关的？ 其中第九条写明，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咱们结合第十条一块看。 嗯， 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嗯， 这个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因为我们北京丙能中心本身在日常工作当中的一项工作职责就是接受消费者对于银行业机构的投诉， 嗯， 或者咨询。那么根据我们往常所接到的消费者的这些问题来讲呢，发现有很多消费者曾经还是有持有出现的，就是反映在银行办的业务的时候，比如我现在办张银行卡，我如果不开其他的业务的话，他不给我办。 嗯， 对吧？ 有这种搭售现象哈， 曾经出现过。 嗯， 这个其实就代表着什么呢？咱们要知道自己的权利，我们有权利在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选择自己所需要的。 嗯， 这是咱们的权利啊。但是同样，咱们对等的要说一点什么问题呢？我们既不要盲目接受，也不要盲目拒绝。 嗯， 为什么？因为以现在这个咱们信息发展的情况来看，往往您去柜台办理业务，您自己所付出的成本，时间成本也好，或者精力上的成本也好，要更高。那么银行所给您推荐的这些电子银行产品啊，虽然说他给您推荐了， 嗯， 但是未必代表不好。为什么呢？ 嗯， 因为您现在横向比较啊，各个家银行的这个电子产品往往是既方便又省钱的。 对， 很多家银行现在相继在手机银行也好，或者说对应的这种电子银行上啊，推出了这种转账免手续费的服务，对吧？您在柜台转账进行跨行转账的时候，还会涉及到有跨行转账的手续费用。 嗯， 但是在电子渠道上没有，所以工作人员其实在给您介绍产品或者推荐产品的时候，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因为是银行工作人员跟您说的，所以就盲目拒绝。咱们既不要盲从，也不要盲目拒绝。 嗯，好，这是八九十，这都和我们银行消费相关的，银行业务相关的哈。还有哪些条款是和我们银行相关的？ 接下来想跟大家重点说一下第十三条。 嗯， 咱们平常在看消法或者说在解读消法的时候啊，这一点只是作为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 嗯， 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单位所需要关注的。实际上这一条也是咱们自己的权利。 嗯， 是什么呢？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知识的权利。 嗯， 这一点工作实际上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啊，都在不间断的进行着，就是常态化的进行金融知识宣教工作。 比如说我们经常搞的各类活动什么的哈。 对的对的。 嗯， 实际上这一条呢，可以概括成消费者享有受教育权。 嗯， 就是他可以向他金融机构提出合理的金融需求，那么寻求帮助，寻求知识提供，寻求技术支持都是可以的。 嗯，比如说我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欠缺哈，我可以到银行去寻求咨询，或者是要一些资料什么的，是吧？ 没问题， 这是可以的。 对 对 对, 对。 说即使说问题比较复杂，这个网点可能人员回答不了，那么他会把那问题受理下来，向他的高层反映。 我曾经在节目中遇到这样一位老先生，他80多岁哈，他一个人生活，然后他看到其他的人吧，人家年轻人啊都是网购，他也特别想哈，也学会网购，在网上支付嘛。结果呢，他不会，他就想我怎么办呢？他们家旁边有银行，老人家就去银行问，他说我也想网购啊，我向网上支付，我应该怎么办？银行的人非常详细的告诉他了，甚至说你要买个优盾啊什么。那个时候因为前两年嘛哈，特别详细告诉他，然后他就买了个优盾回来，但是他依然遇到了问题。老人家就是这样，因为你告诉他完了之后，他可能会忘记哈，他为此又到银行去了一趟，还是问到网购怎么支付的问题。好，继续告诉他，老人家说为这一件事学会网购去了3趟银行，然后最终他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特别高兴。他说特别感谢银行的工作人员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像他这样的哈，就类似遇到这样的情况，是可以去到银行去咨询的哈，寻求帮助的是吧？ 对的对的。 嗯， 银行不光是被动的接受消费者去咨询， 嗯， 那么银行更多的是主动的发起这种金融知识的宣传。因为防范金融风险必须要从金融知识普及开始， 嗯， 其实从监管机构到我们的基层网点，那么都在长效性的开展这种金融知识普及工作。 但是如果说哈，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的权利受到了损害，包括我们提到的那几条哈，那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怎么去维权？ 是这样，首先咱们在北京市范围内各家银行现在都已经设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专线电话。 嗯， 这个电话呢，在包括在我们北京秉政中心的这个公众号也好，或者网站上也好，或者曾经在通过报纸也好，都进行过公示。 嗯， 如果是大家不知道怎么联系，也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北京秉政中心，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68-9969。 8868-9969，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热线电话，是吧？ 对，大家联系到我们之后呢，第一，如果是需要直接联系到银行，我们可以给您搭建一个更通畅的通道，一个桥梁，嗯，帮您跟银行搭建一个平等沟通的平台。 嗯。 第二呢，如果是您发现这个问题跟银行沟通没能解决，没能得到您所需要的帮助，那么呢，您也可以直接向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反馈，我们也会受理您现在所遇到的问题。 非常好，我觉得现在有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对大家来讲特别的方便，是吧？ 是的。 好，那其实银行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去主动的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的，但有的时候我们维护权益的这样的行为反而受不到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理解或支持哈，有这样的情况是吧？ 其实呢，这个主要是说广大听众朋友啊，对于消费者到底享有哪些权益不是很清楚。 嗯， 其实呢，从银行角度呢，我们给银行业的消费者呢总结了8项主要权利。 嗯， 第一项呢是财产安全权，也就是你存在银行的钱，包括你去银行办理业务，你的财产应该受到保护的。嗯，第二是知情权。 嗯， 就像刚才季博经理说的，买产品享受服务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信息了解。那么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主要在产品和服务的交易过程中应该有一个自主的意识。 嗯 啊，还有依法求偿权，也就是说当客户觉得我们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那么他应该通过合法的渠道进行申诉，如果确实受到损害了，可以依法得到补偿。还有受教育权和受尊重权。 嗯， 那么受教育权就指的是金融消费者可以在银行的网点营业机构那么获取相应的金融知识，或者接受银行的主动宣传。那么受尊重权是指他在营业场所享受服务的时候应该被尊重， 嗯， 他的习惯，他的民族，他的群体都应该被尊重。 嗯， 还有呢，信息安全权，也就是说他的金融信息应该受到 金融机构的保护。 嗯， 这是我们总结的主要八条权益。 八个权利哈，对于这个金融消费者来讲哈， 对对， 这个确实哈，这个不管是财产的安全权，还是这个信息的安全权，对于银行的这个客户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呢，我们还想提示广大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大家呢也要养成自己的一个良好的金融消费习惯。 嗯，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银行办业务，会收到一些回款凭条，或者有些填错了的单据，一定要到碎纸机销毁，不要随便丢弃。 嗯， 其实银行每天都会从我们的纸篓中收集一些涉及客户信息的这些填废了的单据，帮客户销毁。 嗯， 但是毕竟呢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所以请客户一定要及时销毁自己的这些凭证。 嗯，对，有的人确实啊，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相对薄弱一些，是吧？我们刚才也这个说了半天哈，就是北京秉政中心啊，秉呢就是秉持的秉，公正的正哈。可能有些人对秉政中心并不太了解哈，哎，那能不能介绍一下，到底秉政中心是干什么的呀？ 我们北京秉政中心呢，全称是北京秉政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中心，是由中国银监会指导成立的全国第一批银行业纠纷调解试点单位之一。 嗯， 第一批单位呢一共四家，我们是在2016年的12月15号的时候由北京市民政局核准成立。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银监局。 嗯， 我们的工作职能呢主要是消费者投诉处理、银行业消费纠纷调解、 嗯、 金融知识宣教、业内培训及信息平台搭建，以及多领域的跨部门合作。 这个主要是做一个金融方面消费纠纷的一个调解。 对， 是吧？ 我们是给消费者，就像之前所说到的，我们帮消费者呢搭建一个跟银行平等沟通的平台。因为往往消费者在办理业务啊，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不由自主的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一个人个人要面对那么大一家银行， 我是弱势群体， 对，我这事解决不了了。 嗯， 但是其实不然，咱们是有很多的单位及部门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嗯， 比如说像我们当年跟银行之间沟通，发现遇到困难，发现沟通不畅怎么办，联系到我们，我们这边帮您搭建这个平台，给您提供一个跟银行平等进行沟通的机会。 嗯， 同时我们对于消费者所提供的，不管是您的咨询也好，或者后期需要我们来介入进行调解也好，我们所提供的这些帮助呢全部都是免费的。 那只要是说涉及到银行的这样的消费纠纷，都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吗？ 啊，对，针对咱们北京当地的个人消费者。 哎，那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一个部门呢？ 我们的成立呢，实际上从咱们的这个纠纷调解的角度上来讲啊， 嗯， 往往在我们成立之前，当消费者遇到困难，跟银行之间发生纠纷，现在需要进行追偿的时候，只能通过像诉讼， 嗯， 或者跟银行进行沟通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解决。 嗯、 当消费者选择余地很少，只能通过法院来解决的时候，往往放弃的可能性占大多数。 嗯、 为什么呢？因为会觉得自己一方面是时间的成本跟不上， 嗯、 一方面觉得跟银行打官司赢不了，另外一方面呢，觉得这个打官司还得花钱，几个层面来考虑，可能最后放弃了自己的这个维权。那么我们在成立之后呢，我们帮消费者搭建的这个平台，目的其实就是帮助消费者搭建一个不用消费者花费更多精力去研究，也不用消费者去投入金钱，就可以由我们这边帮助消费者，协助消费者去联系银行进行维权。 嗯，如果我们要从像秉政的它的职能，还有银行这样的一个机构这个表面的这种关系来看， 嗯、 好像你们两家应该是有点对立的那样的关系，但是现在不是，我觉得你们两家的关系特别的好。一方面，因为你这是肯定是对银行有意见了，有纠纷才找到秉政哈，那一定要跟银行去沟通打交道的哈，让他们解决问题的。哎，为什么你们两家现在关系这么协调呢？ 其实这样，其实消费者呢很多认为和银行之间发生的所谓纠纷，从秉政的角度来判断呢，它未必是纠纷， 嗯， 就是双方可能对条款规则的解读不同。那么秉政呢，作为第三方机构呢，从他的角度去给消费者进行解读，那么 可能比消费者直接跟银行沟通呢，消费者认为你是第三方机构嘛，更具有公正性。那么同时呢，秉证也会及时把消费者的需求和诉求呢反馈给银行，这样呢，我们可以充分的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样，我们可以跟客户选择其他的方式进行沟通协调。那么很多问题，最后以银行和客户之间双赢或者都非常满意的方式就进行调解。 嗯。所以建行的这种认识我觉得非常有高度哈。 其实真的就像吴老师所说的这样，往往很多咱们自己认为是矛盾的事儿， 嗯， 并不是矛盾， 嗯， 这个矛盾只不过可能是咱们互相没有理解， 嗯， 通过我们呢，我们以一个北京秉证中心一个中立的角度来告诉给大家，帮助大家进行理性维权。 确实现在第三方机构是越来越多了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当这个出现了矛盾或纠纷的时候，双方彼此是有那种不信任的这种感觉的哈，所以有一个第三方站在中立的角度，可能更有利于这个事情顺利的解决，或者是平和的解决，是吧？ 对，曾经也曾经出现过有消费者啊，发现跟银行沟通解决不了， 嗯， 持续时间也挺长的了，因为其实就是少了一层理解嘛。后来在我们成立之后找到我们这儿，我们跟消费者聊了几次，我们的调解专家很专业啊，跟消费者聊了几次之后，知道了消费者问题出现在哪儿，然后以及消费者他真正的需求在哪儿。这个消费者其实也不是图钱，就是这个道理没有捋通，你跟银行没有达成一致，所以我们了解到消费者这个诉求之后啊，反馈给银行，以我们的角度反馈给银行更专业的角度去告诉给银行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之后，银行也马上意识到这个消费者实际上更需要的是跟银行的一个沟通。 对， 那么通过一次调解，双方顺利的沟通之后，那么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化解了，几年的一个问题几天就已经解决了。 嗯， 其实往往啊，遇见投诉的时候并不是咱们银行不想解决不愿意解决，而是什么呢，是没有找到跟咱们消费者沟通的机会。 确实是因为当双方产生了矛盾之后，刚才说了彼此可能是一种不信任的这样的感觉，说甚至是戴着一个有色眼镜啊，或者是先入为主这样的观念，觉得他说的一定是哈对自己不利的哈，就不愿意去听，所以就这种深度沟通的机会就没有。但如果有个第三方呢，可能很容易就倾诉了自己的这个诉求，然后很容易就沟通了。 没错没错。 好，谢谢两位今天做客节目，让我们大家了解了很多，就是我们涉及到银行方面的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同时也知道了当我们的权益受到了侵害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维权。谢谢两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见。 夏天最炽热的项链，不怕阳光刺眼，付出的那么直接，有落叶的秋天，不安的某个夜，你抱我在胸前，小声说爱不会凋谢，要是爱让人太疼痛，要是爱让人含着泪感动，曾经几乎放手